晚上八点。 市场情况不时变化，准买方应衡量其财务情况及负担能力及所有相关因素方作出决定购买，一切以有关政府部门最后批准之图则作准。卖方保留权利按买卖合约规定改动建筑图则、发展项目期数之单位布局及其详情，请参阅售楼说明书。本广告内容仅供参考，并不构成任何不论明示或隐含之要约、陈述、承诺或保证。本广告由如此聘用的人建丰投资有限公司在拥有人香港铁路有限公司的同以下发布，尽卖方所知的发展项目期数的预计关键日期为2026年2月28日，详情请参阅售楼说明书。 海洋公园考下你，海星识唔识喐嘅咧？其实佢哋识喐噶，系慢啲啫。佢哋底部有好多细细条喐得嘅吸管，可以当成一只只脚咁用嚟海洋奇观睇下海星啦。FM 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新城电台新闻报道，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港铁话丽景站附近的信号故障已经完成复修，荃湾线列车服务逐步回复正常。另外，港铁表示，高铁往来香港至北京和上海的卧铺列车将升级使用复兴号列车。而为配合国庆假期的客运需求，下星期一至星期三将会加开班次。港铁话下个星期一会增加一班往北京西站的卧铺班次，并在下个星期二和三各加开一对往来香港至北京西站和上海虹桥站的卧铺列车班次，并会是全国首批站点使用全新的复兴号卧铺列车。港铁表示，复兴号卧铺列车班次将会较夜出发，以便乘客在下班或晚饭之后先启程，路线亦都会有所调整。来往香港和北京西站的班次将不停广州站，改停广州南站，而来往香港和上海虹桥站的班次就会新增途经宁波站，令到高铁香港段的直达站点增加至到80个。复兴号卧铺列车可以搭载大约650人，上铺加设小型行李存放台，列车设有一个无障碍软卧包间，方便无障碍出行。保安局召开跨部门会议，统筹各陆路口岸在内地11黄金周假期的人流和车流管理工作，以妥善部署应对长假期的旅客流量。保安局长邓炳强表示，政府密切关注黄金周假期间陆路口岸的运作情况，各有关部门会保持联系和协调，做好人流和车流管理，为市民和旅客提供有序和畅顺的过关体验。他又说，局方会适时启动紧急事故监察和支援中心，密切监察和统筹各口岸的公众秩序，按需要协调跨部门跟进行动，迅速应对各种突发情况。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澳洲外长黄英贤。王毅表示，中澳关系取得积极进展，双方应该继续打造更加成熟稳定、富有成果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把握好上变革往中存在的问题，不能够以分歧定义中澳关系，亦都不能够用消极信息取代互利合作。希望澳洲和中方合作，确保两国关系继续沿住正确轨道取得更多成果。黄英贤表示，澳洲愿意同中方共同努力加强经贸合作，并就存在分歧的问题开展建设式沟通，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他说，澳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没有改变，而世界面临不少挑战，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具有重要影响力，澳方愿意同中方加强协调，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繁荣。这节新闻报道完。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 陪你一起过。 I'm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新城电台。 报告。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温度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部分时间有阳光，稍后及星期六有几阵骤雨，下周初大致天晴及炎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 金管局提提你，拎咪乱揿。 银行话户口有异常交易，要入密码验证。 有平嘢，即刻揿拎俾钱先。 Hello， 呢个 app 就有折扣。 拎胡乱揿错好头痕，资料密码同样要留神。各位街坊记紧，揿拎先谂两谂，咪瞌眼瞓。 重要嘅嘢点知讲三次啊？揿拎之前要谂谂谂。 咪乱揿拎啊！ 搵到钱唔代表懂得使，懂得使钱一定懂得享受。唔同品牌嘅负责人分享优质生活独家秘技，同你一齐认识乜叫物超所值嘅享受。香港著名品牌带俾你品味生活圈，逢星期日上昼11:30到12:00，新地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经济动态、外围市况、焦点新闻话题，每日新鲜直送。 林洁莹、何文杰每个朝早同你踏上财资大道。 嘉宾专家访谈，畅谈城中热话。 由财金消息到政经要闻，地产、教育、生活议题，最贴地资讯，全方位放送。锁定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8:30，财资大道。新城资讯台、新城财经台同步联播。 广东人炮制美食出晒名，潮州菜、客家菜、粤式饮茶、点心、街头小食，香港以至整个大湾区嘅美食，其实蕴藏浓厚嘅历史文化。逢星期二下昼5:00至6:00，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世界随意门主持叶泳诗，揾嚟一班中小学生介绍源远流长嘅粤港饮食历史文化学堂。粤港饮食历史文化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带俾你。 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 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主持苏克， 显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星期三晚的倾心倾城有我素黑啊，今晚回来做直播啦，等阵话你知我去了哪里啊。先介绍下今晚的背景音乐先，是1997年出生，近期呢好火红的一个荷兰的抒情钢琴家 Jerif 的作品，叫做 Forgive Me。他自小不喜欢说话的，喜欢用钢琴表达自己，他很多作品都是我近年的挚爱。有人热烈庆祝这样说可以听回我报天气，你们真的太搞笑了我飞走了3个星期，去了哪里呢？去了澳洲啊。记得倾心倾城6月首播的时候，我提过会找一集讲下我的出走故事，今晚就讲下。你们有没有时不时都想出走啊？离开香港出去吸一口气呢？我经常都有的，不一定是香港有些什么不好，只是想酝一酝有出走的感觉。这个需要是很重要的，人觉得困住了就会变成惯性和压抑。你的身体其实一直都给个讯息你的，告诉你它真正的需要。你留心一点就会听到。尤其是当你出走的时候，你会听到自己到底想点，不想再是点。 我想去旅行，我想行开下，我想辞职，我想离开，我想分开。这些声音是不是不时都在你的脑里面出现呢？不要怕有这些声音，你不一定要照着去做的才可以回应到自己的诉求的。因为首先你要确认一下这些声音是真定是假的。有时呢，我们只是随便想下，不是真的想离开的。不过假如真的想离开，回应的方法都有很多，你不要扮听不到，这样你会病的。不是自己一个人住的人呢，你跟其他人困住一间屋里面很久的话呢，怎都会有困住了的 energy。不处理就会病的了，或者会跟人起冲突。想出走呢，是你的 energy 需要流动，需要换下气，做一个焕然一新的自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出走方式，而我的出走方式呢，就是行路，不一定要去很远的，就在香港行山都已经很疗愈了。我又很喜欢坐长途巴士或者坐船去离岛，半日 day off 都已经很好了。最理想当然是几个月就计划一次出门啦，不过因为要照顾妈妈，很难成日飞的，所以呢都是要跟家人夹，要好好地计划了。我呢趁十月要开课之前呢，乘机就出走了。今次呢我去了澳洲探下个海，同埋去同那边的芳疗师合作做两支治疗级的定心芳疗油，想令到啲人能够定到、集中到，唔再乱。咁我梗係要飞去，亲身咁样飞去监制啦。你知我做嘢好严谨㗎嘛，唔想靠遥距咁去做呢啲嘢，希望做到最好啦。你哋应该都好清楚啊，嗬。另一个我每年都会去嘅地方，就係二十几年前俾我写到出咗名，我嘅出走圣地，英国南部嘅 Brighton。布莱顿。二十几年前呢，我点解会选择呢个地方出走呢？听首歌先至再讲啦。今晚播下啲出走嘅歌先，我哋有 Moon Tan， 外星人接我回去。 天还未亮，心还未静。让我开始。

国呢，是因为我之前去过伦敦做剧场的工作，原先呢是计划先去伦敦落脚的，因为有摄影师的朋友呢在东伦敦那里有间屋可以租给我住，那就好了，去到呢才再发掘一下英国其他地方啦。我其实从来都不知道有 Brighton 这个地方的，是在出发之前呢有一个教授的朋友呢说那里其实是一个素食的天堂，所以呢就好奇想去看看。我其实连那里是在海边都不清楚的，你知我啦，一直都是一个超级的地理盲。记得有一天呢，原先其实是想去 Bath 的，不过去到巴士站呢刚刚车就走了，唯有看看下一班有个 B 字头的车去哪里，是去 Brighton。咁就去咗啦，一切都系天意。一落车，车站就系喺海边啦。个海同埋啲大浪震撼咗我，令到我不生难忘。我几乎马上咧就决定要住落嚟啦。我真系即刻就去地产铺度揾屋噶，决心就会事成。因为英国其实啲租咧好贵啊，我嗰阵时冇钱啊。你会估唔到我居然做咗一个创举，就系、是、买屋，唔系讲笑噶，因为买咧比租仲平好多啊，唔住咧又可以卖翻出去，几十万一间海前边嘅屋，系咪太吸引呢？我一生从未谂过会买屋噶，嗰阵用晒所有嘅积蓄。还有问家人借了一些钱，就是这样买了一间我一直梦想在海前面的 dream home， 是不是很梦幻啊？你不出走，生命就不会发生你想不到的变化，是不是很值得呢？ Brighton 呢是可以用脚走完的地方来的，所有东西都可以走去就可以了，非常之适合我这个不懂得开车、严重路盲和不喜欢搭车的人，简直是为我度身订造的地方。而且呢它很有活力的，是一个大学的城，满街都是讲不同语言的人，有大量的欧洲、亚洲、很多不同地方来的学生和游客，非常之开放，到处都是彩虹旗，欢迎不同性取向的人，还好照顾啲弱势社群添。是我之前游历过欧洲和美洲几十个城市之中最开放和自由的地方。而且呢在出了名天气不好的英国最多阳光的地方。话讲下呢都想即刻飞过去。一生能够遇到一个同你夹到你又好鍾意嘅地方，同遇到好鍾意又夹到嘅人一样，係好幸运啊。諗起崔健嘅歌出走，多少次太阳一日当头，可多少次心中一样忧愁，多少次这样不停地走，可多少次这样一天到头。我闭上眼没有过去，我睁开眼只有我自己。永恒的崔健，加上刘源那首 Wow Sex Phone， 是那个年代一时无两的梦幻组合。 太阳爬上来，我两眼又睁开，我看看天，我看看地，你呀，我抬起腿走在老那山还在，那水还在，多少次太阳一日当头，多少次心中一样忧愁，多 老头子那老太太你呀，还有你我的姑娘，你是我永远的依偎，我怕你说你爱我 先送朱古力对吗？ 只需选对一扎花，装夹的心都软化。 朋友。